You're welcome。 哎，咱们说中文啊， 回中文了。好好好， 不，咱们不能，那什么，说说咱们我这官场的这个状况啊，听得见吗？ 您的电话有点断断续续。 哦，可能离网稍微远一点哈， 啊， 凑近点。 嗯， 这个中国的这个阶级啊，这个分化阶级啊，早在新中国成立就已经有了。他这个有一个特权阶级啊，跟老百姓他永远不是一个阶级哈。这个北京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北京就部队的和这个中央机关的，它有很多的大院儿，这个大院儿跟老百姓之间的接触并不多，而且他们的消息，他们的这个行为，他们因为有特殊的这个消息来源哈，他总是走在这个比平常老百姓这个前面所以说你说这个阶级早就划分出来虽然共产党的这个说没有阶级，取消阶级，其实自己制造了阶级的这些红色特权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他已经有了这么一个 barrier 是吧？这个你要看整个社会，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啊，这些红卫兵也是从这个大院儿、这个军区啊、各个大院直属机关里发起的啊。到上山下乡，这个都是他们有特殊的权利在北京的生活给你体验，就是大院的孩子呢跟北京市民啊、普通老百姓从来没有接触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班里边有这个几个部队的孩子从来就不像我们一样玩在一块说了一块从来就是人家干自个儿的，人家都不跟你打招呼从来就是。而且呢，文化大革命这个后期呢，北京流行这个打架这个年轻十几岁的孩子呢，就是老打架，打架的主要两方还就是大院的人和北京这个普通的这些孩子你一看大院的呢，都那时候都是北京的，穿军装，穿那个绿胶鞋背一个军挎，里边搁一菜刀，这就跟这个普通的这个市民这些孩子打架，就这么打起来的你吃吧，谢谢啊。所以说你就，咱们又说起这些领导层、高层领导，和普通的官员、职员呢，他永远不是一条心，他无非在利用这些人公安部啊、各部委的这些个真正工作的，他只不过是利用这些人。你说这个王岐山的这些人都是上山下乡，都是当过红卫兵的，这都是那一代人写的心狠手辣的人，是吧？那时候抄家呢，没听说哪大院的给抄了，全是普通老百姓，文人或者这个家里有点古董的、有钱的，都是这帮人给抄了，被抄了，是不是？根本没有什么大院给抄家的，或者说被折磨的，是吧？这个阶层呢，早就被他们这共产党给分清了一点是这么一个。还一个呢，我就是说到哪儿算哪儿但是整个的就是给大伙说一下，尤其没有这段历史，那就是了解一下。还一个我注意到一个这个刘艳平在美国劝说郭文贵这事儿刘艳平呢，就是我个人所了解的，这人很仗义是普通的北京人，原来当片警，一步一步上来的六四的时候呢，也帮过不少的普通的街坊帮助不少人办事儿当然现在他这个官职在那儿，他贪污没贪污，腐败不腐败，这历史对他的这个判断，是不是？但是本身这个人呢还是很仗义，尤其在七哥家庭这个处理上呢，也是尽了 尽了力了哈、 嗯 啊。七哥这个家里团圆，过了自个儿那个什么担保也好。啊，当然这个视频、这个录音、这个音频放出来呢，这是七哥大仁大义，不愿意让他受牵累啊。如果说没有这段东西出来，那有可能这刘爱民就被给做了。回去就得做了，因为他任务没有完成，是不是？ 嗯， 哎，有这么一个想的这么一个层面， 嗯， 这个还有一个事，我就最近跟我东欧的一些朋友啊，老了解这个原来共产党这些国家变天了以后啊，这个现在的社会状况啊，很多的东欧的这些个国家呢。啊，虽然共产党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原来的这些政府和这共产党官员啊，还在职位上，他就是换了一个党的名儿、 嗯， 是不是、啊 嗯嗯？ 根本没有完全的被这个清除。 嗯， 所以说有些国家像这个波兰啊，这有几个国家呢，反而不如以前了。 嗯 啊，就是这活啊没干干净。一点没有干利索，所以这帮幻音马甲呢又出来了啊！对，这个就是将来怎么弄这事儿啊？咱们民主啊、法治社会形成了以后，这个怎么弄？而且呢，它可能要短时期有一个社会的波动，是不是？因为毕竟有一个9000万人的事儿啊。 好，谢谢。嗯， 哎，好，谢谢您。 好，谢谢。 哎、 再见。 嘿、哎，拜拜。 万党员怎么弄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的纸马枪小问题，我们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实现法治啊，这个法律要重新制定，宪法要重新写，法律定了就必须要执行，这个是关键啊。其他的我就不相信，有透明的法治，有人民民主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些人还能杀回马枪啊？制度改了，剩下的都好说。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啊，啊，别以为这个，共产党倒了，咱们中国就天亮了。我觉得共产党倒了，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法治如何重新建立，制度如何重新建立，啊、人民如何来制约这个制度的这个平衡，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